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24集，狱中之谜。 父皇小的时候，有一次突然生病，看着很像是你黄爷爷得的那种病。 赵真将挂坠挂在香香的脖子上，香香将那个玉雕捏在手中看来看去。 你黄爷爷很害怕，不过也是因为那个契机，他倒是能放心地抱朕坐一会儿。这是你黄爷爷当时从脖子上摘下来给朕戴上的，他说这是天下第一的至宝，所有的病痛他都镇得住，带着他就能平安长大。 这么厉害。 朕当年问你黄爷爷这个是从哪儿来的，你猜你黄爷爷怎么说？ 小香香眨着眼，好奇看着赵真。 你黄爷爷说是个比他聪明的女人给他的。 香香又瞧了瞧那个玉雕，赵真笑了笑。 朕戴上这个玉坠子之后真的就病好了，后来长大一点觉得这玉雕只是你黄爷爷拿来哄朕的，就收了起来。很多年过去了，差不多都忘了这事儿了。 父皇皇把这么重要的宝贝忘掉了吗？ 不说一开始以为是你黄爷爷唬人的吗？现在想想朕才明白，你黄爷爷可没骗朕。 赵真笑着捏了捏香香的小脸蛋，小香香扬起脸看赵真。 啊，黄爷爷说的是真的吗？ 啊，这东西就是天下第一的至宝，跟你一样宝贝。 小香香歪着头似懂非懂看赵真，赵真笑了，抱着闺女儿拍了拍。 真不求你长大以后跟你娘一样貌美，只求你跟她一样的聪慧。 娘亲是聪明的。 小香香笑眯眯点头，赵真笑了。之前找到鱼尾枕的时候，赵真真的想着是不是当年叶飞留下的宝藏找到了，可谁知查到的却是命案一桩。皇宫前前后后修缮过几次了，翻来覆去也找过好多遍，叶飞当年偷走的宝藏究竟藏在哪儿，却始终没线索。赵真总觉得一般的金银财宝根本就配不上叶飞这位奇女子，一定是更稀罕的宝物。昨天晚上赵真又想起了这茬，于是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庞飞就问他。 皇上有心事。 爱妃，你要是从朕这儿偷一样最值钱的宝物，你会偷什么？ 庞飞眨着眼良久，他拽过被角遮住自己半张脸，就露出一双大眼睛瞧着赵真，小声开口。 那臣妾要是说了，皇上不能叫真啊。 那是自然，你倒是说说看。 赵真让庞飞逗乐了，笑着看他。庞飞伸出手指头轻轻戳了戳赵真的下巴。 臣妾要偷你的江山。 赵真愣了良久，突然开怀大笑，觉得一切谜题都解开了，他顺手将庞飞搂过来亲脑门。 啊，果然是朕的女人，聪明绝顶。 香香还捧着那个玉雕看，赵真微微地笑了笑，当年叶飞偷的应该就是这东西。叶飞当年的确把偷来的宝藏藏了起来，他把江山藏在了皇帝的手中，还有比这更稳妥的法子吗？将那枚玉佩塞进小香香的衣服里，赵真看着他。 你帮着父皇皇藏起来，别被人发现。 小香香立刻将衣领子整整好，琢磨着将这至关重要的宝物藏哪儿呢。而另一头 展昭和白玉堂一路追赶，根据娇娇留下的线索，他们追到了开封府西郊外的一片密林附近。 这林子挺大的，里面容易迷路。 他们走的是山路，不太好跟踪，先不进去，让娇娇看看是什么情况。 展昭点头，于是两人在林子附近找了块石头坐下，等待林子里边娇娇的发现。娇娇跟随那个黑衣人一路往山上走，最终来到了一个十分隐蔽的山坡后边，进入一道山沟，拐弯到了一块石壁前。白堂皱眉，这地方不太好找，不过娇娇去过一次，应该会记得路。那人在石壁上轻轻一推某处，石壁上就出现了一道门缝，那黑衣人推开石门进去，娇娇赶紧跟上，石门随之关闭。石门后边一片漆黑，那黑衣人拿过了一个挂在门口的火把，掏出火折子点上，四周围亮了起来，就见是一条狭长的地道。黑衣人举着火把往下走，娇娇也跟着他。大概是因为地道里有些阴风，娇娇虽然说是内力形成，大家也看不见，但是存在就是存在。那黑衣人回头看了两眼，随后摇摇头，继续往前走，大概也觉得自己疑神疑鬼。地道的尽头是另外一扇石门，将那扇石门推开，里边是一间房间。这地底的房间却是采光不错，光线从石缝中透进来，房间里还挺亮堂。白玉堂看到家具做工精巧，好多都是石雕，就有些疑惑，手艺不错呀。那黑衣人到了桌边，倒了杯水，摘下面罩喝水。娇娇此时站在他身后，白玉堂就想看看那人长什么样。可娇娇还没来得及走到他前边去，那人喝完水放下杯子走向前方。就见他走到书架前，伸手轻轻一转一个花瓶，书架就往一旁移开了，后边出现了一扇石门。石门有锁，他转动了几下门上的转盘，石门就打开了，后边是另一个房间。 这么神秘啊。 那人快步走进书架后的房间，娇娇自然也跟了进去。而此时房间里的景象则是让白玉堂惊讶。就见这个房间里没有任何的摆设，只有一面墙上有一块完整的玉雕石壁，而那玉雕的图案他们再熟悉不过，正是鱼尾渡。之前他们怀疑满记堂铺墙上挂着的那幅画是拓印，如今看来就是墙上这玉雕拓印出来的。而与那幅挂画不同的是，这幅玉雕上画了几个圈，还有线相连，似乎是一张地图，但是地图不完整。白玉堂微微皱起了眉头，预感到情况不妙，以五爷过目不忘的记忆，他记得这幅图意味着什么。之前他们在皇宫找到当年留下来的去往万寿宫的方法，白玉堂就在脑中大致描绘了一下那张图，而眼前画在鱼尾渡上的那大半幅地图正是那张图的一部分。这样看起来，那幅鱼尾渡里边鱼尾波浪的形状像极了西海月亮湾的地形。白玉堂终于明白，的确崔海将去往万寿宫的地图留在了鱼尾渡的玉雕里，只是具体是怎么回事呢？正在五爷疑惑的时候，就见那黑衣人伸手将手中的一样东西举了起来，他手中的是一个碧玉牌，方方正正的，大概有小四子的手那么大。娇娇自然抬起头看那枚碧玉牌，就见上边有鱼尾渡的雕花。白玉堂点头，应该就是刚才那黑衣人从魁府的库房里拿走的。在那黑衣人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放了一些东西，都是鱼尾渡花样的玉器，总共七样，而其中一样引起了白玉堂的注意，是一把碧玉的鱼尾琴。白玉堂本想看看那张琴，但是娇娇却突然扬起脸望向了洞顶，显然有什么引起了娇娇的注意。只见那房间的顶部有一个空洞，一束光正透过空洞钻进来，正好照在了那黑衣人举着的那块碧玉牌上。而再看对面的玉壁上，一幅鱼尾渡的图案被投影了出来，应该是那光束穿透那块碧玉牌之后造成的。 黑衣人缓缓地移动手中的碧玉牌，最终鱼尾渡的投影和墙上的玉雕重合了起来，而在玉雕上出现了一个光斑，还有一条曲折的光线。那黑衣人拿起桌上的毛笔，在那个光板的地方画了一个圈，再顺着那条光线画了上去，最终跟上方的一个圈连接起来，地图又完成了一部分。白玉堂恍然大悟，原来崔成将秘密这样分别藏在了各种鱼尾渡的玉器里边。那黑衣人放下那块碧玉牌，看着墙上的玉璧，开口说话：“ 还剩最后一块。” 白玉堂微微一愣，这人有西北口音。再联系到刚才看到的鱼尾琴，五爷就猜测，看来这个黑衣人才是那晚去拿瑶琴的鱼尾琴的黑衣人。展昭在一旁，就看到白玉堂脸上细微的表情变化，他又使不上劲儿，也不敢打扰。白玉堂跟娇娇联系时，特别是要看到景象的时候，都是全神贯注。而就在展昭着急的时候，白玉堂脸上突然出现了惊讶的表情，随后五爷猛地一下像是醒了，呼吸也稍微急促了一些。 怎么？ 白玉堂睁大了眼睛看展昭。就在刚才，他还没从终于发现鱼尾渡藏图之秘的惊喜中缓过劲儿来，那黑衣人突然转回头，而娇娇就在他身后，一下子看到了黑衣人的面孔。如果刚才的发现是惊喜的话，那么这一刻就更像是惊吓了。五爷觉得说不出的诡异，抬头看展昭：“ 你看到什么了？”“ 那黑衣人的脸我看到了，我们都认识。”“ 谁啊？” 五爷微微的停顿了一下，自己也觉得没什么说服力。“ 是崔成。” 展昭愣了良久，歪头：“ 哪个崔成？”“ 就是在皇宫井里蜷缩着的那副骸骨。”“ 咩？” 展护卫倒退一步，白玉堂戳了他一下：“ 啊，你不是应该叫喵的吗？” 展昭揉了揉被他戳到的妖眼，张大了嘴：“ 见了鬼了。”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